8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1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911恐怖事件的画面呢，牢牢刻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在整整过去了17年后，当时被损毁的最严重的纽约1号线地下铁科特兰站才刚刚开放。为什么这个站点的开放整整历经17年，中间修缮经历过哪些波折？开放之后它的新面貌又是怎样的？今天节目里我们将连线在纽约的媒体人陈慧，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然后我们要继续关注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探讨中国与俄罗斯在远东方面的经济合作。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今年的9月11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的第17个纪念日。纽约市地铁宣布，他们重新开放了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遭遇了摧毁的地铁1号线科特兰街车站。这个车站就建在当年被摧毁的世贸中心大楼的下方，是进出这一地带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地铁方面宣布，出于纪念意义，重建后的车站定为世贸科特兰 WTC Cortland 站，车内重建耗费了$1.8亿。那么为什么这个车站时隔17年后才重新开放？纽约人有没有从当年的恐袭阴霾中彻底走出呢？就此情况，我们要连线在纽约的中国广播网主编陈慧女士。 差不多应该是有4条到5条的地铁线呢，都集中在世贸大楼的附近。那么以这个 Cortland 最靠近世贸大楼，而且呢 Cortland 这一站呢，他一走出这个地铁呢，就直接可以进到世贸大楼的里面。当这个一号地铁线呢，在世贸大楼倒塌之后呢，因为它是在地下，我们知道这个地铁站呢，大概都是离这个地面啊，至少有2层楼以下。那么当这个大楼垮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地铁站呢就被封起来了。所以能够在17年之后，能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它能够把它开放，那对纽约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而且呢大家会觉得很高兴的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完成。 纽约地铁方面表示，其实科特兰站的建设已经严重超期了，关键是地上地下需要同时动工，总耗资达近$2亿。 那么据了解呢，因为这个地铁站是在很下面，因为当年世贸大楼下面大概有4层到5层，有这么深的深度，所以可见呢这个地铁站本身呢它的当这个楼垮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楼地板呢肯定呢是需要重新再去修建。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周围的那个墙啊，在这一次呢他们是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来用大理石把它拼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案。那么并且呢这个图案呢是融入了美国当年1776年的独立宣言，还有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文本，都经过这个艺术家呢史密尔顿呢把它融在这个大理石的拼花里面。所以据了解呢，整个这个车站的地铁的入口跟这个世贸大楼的衔接呢，大概是花了 将近有1亿7000多万。当时的这个 Cortland 这一站呢，大概是有2层到3层楼的这个深度。最重要呢，是后来这个两个世贸大楼的，在它垮了以后，这两个世贸大楼的建筑的，它的地底下，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大楼本身呢，并没有让人呢重新从这个废墟上把它建立起来。新的世贸大楼呢，是移了一个距离，然后再去建的，就是没有在这两个废墟上面建立。而这两个废墟呢，它也没有把它填平，而是把这两个废墟呢，把它变成了两个很大很大的水池。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这个怀念呢，是绵绵不绝的，就像这个水流一样，是向下流的。所以它在特别介绍说，他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主要的就是一个新的通道要他要把它开通，而旧的通道他要把它封锁起来了，因为那已经变成两个大水池。 那么科特兰地铁站时隔17年后的重新开放，是否意味着纽约当局对于911恐怖袭击的收拾和善后整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呢？陈慧表示，其实呢，恐袭的阴霾远未散去。 其实这整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到现在都没有告一个段落。总共在这个大楼被毁灭之后呢，他死亡的人经过就是大家的，比方寻找他的亲人呐、然后去报案呐、来找啊，好，有记录的是2753人，就是找不到了。好，那么找不到之后呢，他已经确认的，最近还发现了一个遗骨，然后经过最新的科技的认定呢，才只确认了1639个人名字，只有1639，还有1000多人没有认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这个事情都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在整个楼被焚烧在爆炸的过程里面，冲进这个大楼的2种人最多，一个是消防队员，一个呢就是警察。因为当时的整个燃烧，它的空气的污染太严重了，里面的化学物质很严重，所以一直到现在据了解还有消防队员还有警察，就是被验出他们因为911的这个空气污染而导致他们得了不治之症。目前美国政府赔偿的人有20874人，他们发出去的赔偿金呢有43亿，那么赔偿的名单呢超过了16000人，他所受到的伤害还在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包括警察，包括消防人员。 好，以上是时事评论员、纽约中国广播网总编辑陈慧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在911事件17周年之际，纽约地铁宣布重新开放当年被损毁的科特兰地铁站。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初秋9月，中非盛会的大幕刚刚落下，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又开启了。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邀请，习近平主席于9月11日至12日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4届东方经济论坛。幅员辽阔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接壤，两地的合作也是中俄地方合作的一大亮点，将可以为中俄双方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江毅表示，中国的东北地区，特别是以黑龙江为例，主要的对外经济合作伙伴就是俄罗斯。可以想象，如果远东地区可以发展起来，将可以为中国东北提供更多的商机，对东北地区的振兴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反之亦然。眼下，位于内蒙古的满洲里海关已经成为了中俄最大的贸易口岸。每天的早晨，中国生产的洋葱、番茄、马铃薯、卷心菜、苹果等等蔬菜水果越来越多地运往远东地区。数字显示，2018年上半年，远东地区的蔬菜水果70%来自于中国。 中国蔬菜的品种和价格优势让当地居民非常乐意将中国蔬菜装进自己的菜篮子中。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近年来，中俄两国间在远东地区的多个边境口岸专门设立了果蔬绿色通道，通关查验时间被控制在24小时之内。据当地经销商介绍，产自中国山东的蔬菜跟水果只需要1周时间就能在远东各地的超市里出售。 以前尤其是入秋之后，这里的蔬菜跟水果的种类非常的稀少，而现在得益于中俄之间贸易跟物流的畅通，俄罗斯百姓的餐桌上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在远东地区的超市里，随处可见带有中国商标的果蔬。据超市经理介绍，中国进口的果蔬不论在品质上还是价格上，相比其他国家的产品都具有压倒性优势，货品的更新也最快。阿廖娜是一名家庭主妇，为家人准备可口的饭菜是她最重要的工作，而对于怎样烘烤出最美味的苹果馅饼，她有着自己的心得。 Конечно же, подкупают своим ароматом. Они настолько вкусно пахнут, они напоминают Новый год. 刚才的报道中，最后接受采访的那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市民说呢，他非常喜欢产自中国山东的苹果，这里的苹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使他想起了小时候吃的苹果，用它烤的苹果馅饼也独具特色。好，我们继续将视线聚焦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域辽阔，以资源丰富著称，但同时呢，严寒的天气、恶劣的一些天气条件也使得这儿的开发尤其不易。因此，俄罗斯远东开发既有制约因素，也有极大的潜力。下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的分析报道。 那么俄罗斯远东地区呢，常常被称之为是极寒之地，但是在这厚厚的积雪之下呢，其实蕴藏着无限的经济潜力。在燃料资源方面呢，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拥有接近96亿吨的石油储量，超过1200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还有呢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然而呢，这些燃料资源呢，还远远没有得到全面的开发。那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呢，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呢，分别占到全国产量的99%和98%以上，而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产量则不足0.6%和1.3%。而在其他自然资源上，这个地区呢拥有多达70多种矿产资源，占全国总量的大约70%。同时呢，远东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大约为60%，占全国森林储备的42%。那木材的储量达到200多亿立方米。此外呢，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北临北冰洋，东接太平洋，拥有丰富的水生物资源，而海洋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一直是远东地区的传统产业，占全俄罗斯捕鱼量的大约70%。另外不能不提的是，丰富的河流资源能够带来充裕的水电资源，不仅可以为远东地区提供电力，还可以出口电能。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地方长期以来面临的劣势，那包括呢远离政治中心莫斯科，削弱了与主要经济地区的经济往来。同时呢，恶劣的寒冷极端天气呢，也是削弱了施工时间、效率和产能，同时呢推高了成本和投资消耗。而在地大物博的同时呢，人口稀少呢，也导致了基础设施差以及呢劳动力现状。因此呢，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制约。那分析就认为啊，远东地区在未来的发展仍然呢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包括呢建立俄罗斯与东北亚国家的铁路和水路运输系统，而这将会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外呢，通过技术的引进来对林业、渔业和矿业等等传统行业进行效率上的升级，而其中呢不排除会实施引资的优惠策略，来大规模的吸引外资，来积极的发展国际合作。因此呢，可能不久之后我们有机会呢看到在这一地区中呢会新建了大批的企业，同时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今年在美国的很多学校呢都引入了电子教科书。电子教科书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订阅，这意味着学生们购买纸质书的昂贵花销将被极大的压缩。在英美等国家，教科书的昂贵众所周知，也正因为如此，每逢暑假来临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少的学生来举行二手教科书的买卖。而要买一本全新的教科书，得三思而后行。电子教科书的出现，会不会极大的压缩传统纸质教科书呢？好，来听报道。 最近，盛智学习出版公司推出了一项类似于奈飞模式的订阅服务，内容覆盖超过2万种数字教科书，收费为一学期$120，一学年$180。该公司称，他们的目的是改进当前出版社的商业模式，更加专注于内容质量。 And the business model was about selling students more and more books. The more courses you enroll in, the more books we sell you.And what we said is it's important to put affordability in the center, together with quality of education, put affordability into the center. 去年美国大学生花在书本及文具上的钱平均超过$1,200，而盛智学习公司这项便宜了好几倍的服务价格对学生们十分具有吸引力。 Where do I sign up? Yes, I would be. 不过盛智学习公司的这项数字教科书订阅服务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大部分学生都认为纸质书的阅读体验是电子书无法替代的。此外，有两名作者已经起诉了该公司，声称订阅服务将使他们的版权费受损。 The model is innovative. They're probably ahead of the curve. They're clearly ahead of the students. Now, at some pointStudents may well move to 100% digital, but it's not going to be quickly. It's not going to be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19年10月，加拿大将举行议会大选。加拿大现任总理特鲁多已经明确表示他会谋求连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首先来了解加拿大的政党制度，然后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选情对于现任政府来说是不是有优势。好，我们就先来说说加拿大的政党制度。自从1867年加拿大建立联邦以来，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主导了该国的联邦政治。近200年来一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虽说这个格局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时曾经有所波动，一些小党曾经长期控制过某些省的政府，但是在国家层级没有出现过第三党出面阻隔的情形。加拿大现任的选举制度可以被称为是单名相对多数制。这种制度呢，和英国现行的小选区制是类似的。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全国是按照人口划分为若干个人口大致相等的选区，每个选区只选一名议员，每个选民投一票，票数多者当选议员。一个政党的席次就是他所赢得的选区数。大选中赢得议会席位最多的党派的领导人则成为该国总理。像这样的选举制度在加拿大已经实行了150年。加拿大社会各党派都认为呢，这样的制度有一个弊端，就是当选的议员因为是以简单多数票来赢得支持率的，所以他获得的支持率可能还达不到选民人数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有多党来参加选举的话，即便得票数是最多的，但是也未必能够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所以舆论认为这也是很多加拿大人不愿意参加选举并不关心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选举时曾经说，如果自己当选的话，会对现行的选举制度来进行一个调整。但是呢，在2017年他们又表示，这个承诺因为缺乏一致的支持，所以暂不进行。 眼下又到了选举时间了，加拿大现任总理特鲁多宣布呢，将会参加2019届的选举竞选连任。那么在这次选举即将来到的时候，加拿大人对于选举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相关的民意调查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现在不少分析选举动向的民意调查都喜欢加上一个问题，在所有候选人当中，你最愿意跟谁一起去喝一杯？别小看这个和国计民生无关，听上去好像很轻松的问题。新闻报专栏记者、政治分析人士卡迪纳尔说 On a vraiment, disons, une réponse qui nous en dit beaucoup sur le lien émotionnel. 对于他的回答，不仅透露选民对候选人的感觉，也显示出政党领袖的个性。而且用它来预测大选结果是相当准确的，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卡迪纳尔说，美国在大选民意调查当中加入这个问题比加拿大更早更常见。 À part Nixon en 1968, à toutes les fois où on a posé la question de la bière, ça précisément donné... 除了1968年尼克松当选那一次以外，每一次大选都是选民愿意跟谁一起喝啤酒，谁就能当上美国总统。 Récemment, Obama contre Romney, Bush fils contre Al Gore, évidemment Trump. 无论是奥巴马对罗姆尼、小布什对戈尔，还是特朗普对希拉里·克林顿。 53% des hommes, par exemple, préféraient prendre une bière avec Trump. Or, il a reçu 52% d'appui. 2016年美国大选以前，有53%的男性选民和38%的女性选民表示更愿意跟特朗普一起喝啤酒。投票日那一天，有52%的男性选民和41%的女性选民把票投给了他。现在魁北克省和新布伦瑞克省的省选已经开始，两个省的选民将分别在10月1日和9月24日选出新政府。拉瓦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佩特里不久前在评论魁北克省选的时候说，魁北克省自由党提出的竞选纲领是该省过去20年来历届选举中最好的。但是当记者问他这是否会给该党领导人现任省长库亚尔带来更多选票的时候，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完全不会。卡迪纳尔进一步解释说 Les électeurs choisissent plutôt par l'impression que les candidats leur font. 选民是根据自己对候选人的印象来做出选择的，这个印象的形成当然和候选人的承诺以及他的政治立场有关，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印象是来自选民的感觉。2011年大选，新民主党掀起橙色浪潮，和选民对该党领袖杰克雷顿的好感是分不开的。虽然特鲁多在2015年大选中也得益于选民的好感，但是卡迪纳尔认为雷顿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Là, il y a vraiment eu une relation émotive avec Jack Layton, particulièrement au Québec, qui a insisté. 因为他和选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对他领导的新民主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魁北克省，许多选民抛弃多年支持的魁北克党团，转向新民主党，完全是因为被他们称为“好杰克”的雷顿的人气。针对联邦大选候选人的民调，现在还没有开始。在魁北克省，雷热市场调查公司在最近的一次民调中问到了最愿意跟谁喝一杯的问题。受访人的候选酒友是该省四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魁北克省自由党领导人库亚尔、魁北克党领导人利塞、魁北克联盟党领导人勒格和魁北克团结党的马赛。高达37%的受访人不愿意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喝酒。四个人当中最受欢迎的是魁北克联盟党领导人勒格，但是选择他的受访人也不过占18%。接下来是四个人当中唯一的女性，魁北克团结党的马赛。现任省长库亚尔和魁北克党领袖利塞分别被11%和10%的人选中。魁北克团结党是一个左翼小党，基本上永远没有执政希望，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率也低于其他党，但是党领袖马赛却以他的坦诚和热情赢得了许多选民的好感。 勒格和他领导的魁北克联盟党自去年以来一直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但是选择和他一起喝酒的选民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城地区，而且主要是55岁以上的男性。最有文化人气质的魁北克党领袖丽塞却最不受女性选民欢迎，他也许可以看看勒格是怎么做的。因为风格比较沉闷的勒格过去也不受女性选民欢迎，但是在这次民调中略有进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万一广播的官网3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万一广播的节目信息、线下活动以及获取每日为您推送的各种英语学习资料。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ven though I'm about 2 hours late. But I can't help it, man. If they knew what I knew, they would understand. I'm watching last night off the time to boss up. When suddenly on my back I feel a soft touch. She right behind me, water glistening off her body, looking at me like one more time. But baby, I gotta go. I got responsibilities I gotta take care of. I spin you wrapped in blood. Anything could happen, anything could happen, anything. make a trouble maker.You ain't nothing but a troublemaker, girl. You had me hooked again from the minute you sat down. The way you bite your lip got my head spinning around. After a drink or two, I was studying your hands. I don't know if I'll have the strength to stand. Oh, oh. Trouble, troublemaker, yeah, that's your middle name. Oh, oh. I know you're no good, but you're stuck in my brain. And I wanna know

never love like this till you came my way. Though I hope and I prayed that I'd find you someday. Cause you opened up my heart, here's precious gift, the love I'm thankful for you every day. I'm crazy over you,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ll the way right over this, this my mind that I've made. I've been walking all the night,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 I'm a fool in love, oh yeah, ain't no doubt about it.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纵然习惯了钢筋水泥的丛林，我们总不免对诗和远方的田园心生向往。听到田园城市这样的理念，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觉得这就是最佳的城市模样呢？什么是田园城市？这样的规划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月生活节目中，我们的记者 Christine 会对话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威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特别认真学习的小姑娘，经常做白日梦。以前老师讲这些古文的时候，讲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话的时候，我其实都很认真的在听，在想。小时候不是特别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我想当一个植物学家，也想当一个考古学家，也想当一个画家。所以呢，我觉得城市规划特别综合，正好把这些爱好都综合到了一起。 这个认真好学、爱做白日梦、喜欢画画的小女孩，长大以后成为了一名城市规划师，一个把安德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当作理想的城市规划师。她就是杨威。 一个优秀的城市规划师其实是关注公众的利益。我是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的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我们对于每一个规划师，他成为注册规划师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可以为私人开发商工作，可以为政府工作，也可以独立开业，但一定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城市规划师呢，其实是解决一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城镇也好，一个综合问题的。所以规划师呢，虽然有设计的成分在里面，但规划师呢不仅仅是设计师，他可能综合的考虑的是这个地方它的社会经济未来如何可持续发展。而这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就和生态环境、人文的发展呢是相关联的。所以呢，就是一个非常要综合考虑的行业。 不论项目大小，杨威和同事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和熟悉当地的情况。 而在他看来，成为最熟悉当地情况的陌生人，正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城市规划方案的起点。 首先的基础呢，就是要对这个地方的现有的情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通过这个深入的了解呢，分析出它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呢，通过这种放眼大的这种格局，区域也好，国家也好，了解未来有哪些机遇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契机，然后如何充分地抓住这个契机，实现我们这发展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是这么一个行业。所以可能涉及交通、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最关键的呢，还有就是宜居性，就是如何让本地的居民还有未来来这边生活的居民能够感觉到舒适和幸福。因为一个城市要可持续发展，它必须要保证让每个人能够感觉到宜居宜业。因为产业的发展随着不同的时代它会有所变化，但你如果这个城市它很宜居很宜业，每个人有自己的创造力的话，它会随着社会变化的需求，产业也进行升级，所以这样的城市呢才是最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从您的角度来讲，首先第一点是了解，知道这个地方，然后看再对接它的需求，怎么了解呢？就从什么地方入手？ 这个要通过多个方面，首先呢就是限制啊，然后试制，对这些现有资料的这种解读。另外呢特别重要的就是实地踏勘，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基地，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生态的基地和这个历史文化的遗产的基地，都会亲眼看一下，用你自己的眼睛来评估它的这个重要性和如何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另外呢就是和当地人的交流也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们会一般召开一个研讨会，邀请本地的居民还有本地的官员领导来一起讨论。我们这种研讨会呢是一种完全开放的形式，一开始我们去很多地方的时候是大家都用这种说报告的形式，但说报告呢可能一般只会说优点不会说缺点，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变成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个圆桌会议的形式，就大家随便说，我会给大家一些引导，通过一个架构的梳理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最后通过他们本地人的口，我们可以达到很多很多的一手的信息，再通过我们的分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视野，理解它现状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它从一个立项，然后到最后还成为一个非常切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好多个不同的团队一起工作，规划师他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规划师是应该是一个领导的一个作用。规划师刚才我说了是非常综合，把各个方面都会综合考虑，所以呢是把各个不同专业和行业和不同部门的诉求，他们的要求进行一个高度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整理，分出这个主次来，得到一个最主要的反应。我觉得是一个领导的这么一个职责，他等于是进行了梳理之后，把最佳的方案呈现给大家，然后再通过这个领导力说服每个部门，大家一个最高的一个协作。 对，听起来挺简单的，但实际上可能很难因为每一个他可能都认为说我这个地方我已经是进行了最优化的，到底谁应该让步。 对对， 这可能是当中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智慧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就是说首先一个地方要发展，你肯定要像您说的制定就是哪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规划中呢也会有很多这种优先的考量。我觉得生态还有历史文化的保护，这些都是必须要优先的，环保，所以呢这些如果把它放到第一个来保护的话，其他的一些呢就可以放到后面考虑。但不是说其他的比如说像经济不考虑，而是说怎么能够在保护生态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让经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冲突的。我发觉各个部门之间大家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自己的这个要求，但由于沟通不充分，大家呢经常就是说我必须要这样我必须要那样，但其实经过这种创造性的这种沟通和创造性的这种想法，其实大家是可以达到和平共处的这么一个结果的。 就是城市规划它是一种工作方法， 对，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来？ 是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一张白纸，其实一张白纸更不好做规划，其实有些限制条件，有一些甚至困难条件，但是如果你要能创造性的运用，才是一个符合这个当地需求的一个创造性的规划。 法，这是规划的创造性的体现。 嗯， 创造性不是在画一个奇怪的图形这么简单。 那你有没有做过一张白纸的漫无边际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做出一个规划的？ 我们会拒绝做这种项目。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不负责任了。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都会花很多时间把基地认真的亲自走过，还不仅仅是光看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素质吧。在英国我们做的项目也是很大的面积，有5-6平方公里，我们也会亲自的把每个地方都认真的走一遍，而且就是穿着那种长的雨靴在基地里走。走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感受，因为有很多地形地貌你在图上是看不到的，有很多景观在图上也看不到，可能有一些市廊，有一些树，甚至一些小池塘等等都非常有意思。你只有亲自体会到了才会把它利用到你的设计中。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才是真正最有创意的设计，而且对当地最大的一个保护和发挥。 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这一片就是大家都觉得特别好，或者说就特别喜欢，但是可能在规划的时候由于种种的原因，就是说它是属于要被舍弃的，或者是可能需要被改变的，这种时候大家怎么权衡呢？ 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好，我们觉得有它的生态价值或者是独特的价值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保护下来。我们曾经做过有一些规划，就是当地政府已经决定要拆掉的一些村落，后来经过我们的规划，最后他们决定把它保留下来，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有的部门做的规划比较简单，就觉得问题最简单化，我把所有东西都去掉变成一张白纸，我再开始规划似乎很容易，但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千城一面。规划不一定说是要从白纸开始，你原来的这个限制条件越多，可能真正能够让这个地方变得越有特色。 田园城市理论是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爵士在19世纪提出的，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杨威说，田园城市更是一个社会经济模型，指的是如何把土地开发红利、土地价值增长能够放到社会中，成为社会长期维护管理、治理体系创新的经济基础。在继承霍华德爵士田园城市理念的基础上，杨威提出了21世纪田园城市的理论，并通过不断实践，力图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解决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业。 田园城市它的主要的想法就是说能够把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环境能够引入到城市中。我们现在往往出现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大家在房间里装修得很豪华很舒适，但是你走出街道你就会发觉很不舒适。其实呢，这个田园城市呢，它强调的是一个是把这个自然环境引入到城市中，另外呢它其实也是强调的就是说城市这种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它不仅仅只是关注于建设城市的一个形式，它其实整个考虑的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全生态的这么一个过程。田园城市它里面关注的其实还是人的健康，是从一开始就是关注于人的幸福感和这个健康。多种多样的绿化空间对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项研究，当人和土地接触的时候，土地有一种酶，这个酶呢是可以极大的促进了人的创造性。但是在这种高楼大厦和这种硬质铺面的这种城市的这种道路里，你是接受不到这种酶的。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去这种绿化空间。而这个绿化空间呢，其实不仅仅简单的是这种公园，可能野外的空间，因为它有各种各样野生的这种更有生物多样性的这种物种，它所带来的这个环境的这种提升和对于你这种创造性的提升是城市所无法比拟的。霍华德爵士当时提出这个田园城市的理念，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元素引入进去。 就是您做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它是从279个这个 candidates 里面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沃夫森经济学奖的一个前五的一个项目。那它是不是就是这个二十一世纪田园城市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 沃夫森经济学竞赛，它呢是世界上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学奖。沃夫森爵士呢，他是会每次提出一个专门的议题。我们申请的那年是2014年，他提出的议题呢就是田园城市，让大家论证如何建造田园城市。因为英国政府呢，它资金有限，所以他就是当初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没有政府投资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私人投资来实现 这种符合现代社会的田园城市。我们这个提出的呢，就是如何充分的把这个开发商和这个地方政府还有本地居民大家这个三方呢，能够通过田园城市管理委员会这样的形式，把大家能够真正的组合到一起，把每个人的优势和特长能够发挥到极致，通过这种非常有效的协作呢，促进这个整个田园城市它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以及长期维护的这个机制的建设。另外呢，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论证，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经济模型，计算了一个田园城市从这个投资到建设还有管理它整个过程所需要的这个资金，以及呢它的经济回报是否能够支撑它这个投资建设。所以经过我们这个论证呢，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我们除了建设这个田园城市，通过这种合理的管理，我们还有结余，这个结余呢可以非常好的回报到田园城市的建设中。所以也反向了论证呢，就是100多年前霍华德爵士当时提出的这个田园城市理论，它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来提的，我们又通过我们的办法，我们的这个计算方式重新论证了它的可行性。现在呢，英国政府呢也是在全国开展了这个田园城市的这个计划，我也作为专家呢给所有这些田园城市申报的城市呢做过单独的讲座和介绍，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好的理念呢能够真正在英国得到一个重新的推广吧。 如果是我是一个在当地生活的居民，那我过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 这个城市呢，就是你出门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绿色，而且呢有这种休闲锻炼的空间，有生态的空间，有小溪也有小湖。另外呢，你可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到你的工作岗位，到你的学校，到你的商店。每周呢都会有这种集市，是由周边的农民来这里卖最新鲜的蔬菜。另外呢，整个社区呢，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呢可以来参与。公益组织呢，它呢关注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有小孩也有老人，孤寡老人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怀。所以呢是一个大家互相帮助，也是反馈社会的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田园城市。 大家现在愿意到大城市里面来的话，它有一个很强的这个点，就在于说大城市里面人们觉得工作机会会多，它的这个经济收益会很好。田园城市它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田园城市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城市，所以它和周边的大城市呢是通过快速的公共交通，比如说高速的铁路或者是轻轨，有一个非常迅速的联系，所以呢可以很快的到达了大城市的就业地点。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田园城市里呢也考虑了田园城市本身它的就业的机会，而且呢还有很多灵活的就业空间，特别是现在网络非常发达，这种智慧城市的运用也可以让很多人不需要离开家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通过这种共享的办公室来进行办公。这个呢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中国其实跟英国挺大的这个差别的，首先来讲比如它的这个人口的规模，再有一个理念上面也还是需要来调整的。这个英国经验它是怎样在中国得到一些应用的呢？ 因为英国比较小，但是其实英国的这个它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它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有404个人，应该是和福建省是差不多的。它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地广人稀，如果我们按城市的建设率来说的话，英格兰它的国土只有9%被开发，这些被开发的土地呢还包括了里面的这个花园，私家的花园和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广场，这都算已经被开发的空间，只占了9%。而我们中国的很多地区平均是30%到40%，所以就是整个土地的使用效率来说，中国还是相对是比较低的，有大量的空间，特别是这种城乡结合部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英国的这个理念的应用呢，我觉得在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应用的地方，不一定是要完全拷贝英国的模式，但是在很多思路上其实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城市的这个住宅的开发和商业地产的开发主要是依靠开发商的，但是开发商呢他们往往是一次开发之后就没有关系了，但是长期的维护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医疗教育等等，这些都是靠政府的投入。我觉得田园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考虑如何让这个土地的价值的回升能够一直来回报社会，其实这个就是减轻政府的压力。所以如果在规划的前期能够得以有效的考虑的话，我觉得是会极大的减少我们政府的这个财政的压力。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规划田园城市也好，我们普通的城市也好，它里面的绿化空间 和这个生态空间如何做到一个多样性的问题和一个连贯性的问题，特别是它和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化的尺度该如何衔接，如何能够让普通的人可以很轻松的运用这些多功能的多样性的这种生态空间，这个呢我觉得其实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方面都是可以借鉴的。 嗯，所以武汉东湖的那个例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嗯， 对对，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这个规划呢，我们当时就考虑自主创新示范区肯定第一要素是人才，那这个人才如何能有创造性，那你必须要能让他和这个自然有一个很好的接触。武汉是一个千湖之城，它的这个生态的周边的大的环境其实还是非常有特色也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规划中呢，就是希望能够把生态的空间引入到城市中，而且呢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所以它的那个水系实际上在那片区域里基本上原始状态保留了，是吗？ 对，我们当时也是调研的时候深入的研究了它的周边的这些水系，因为武汉它其实有很多很多湖，大湖小湖原来都是连的，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中呢没有特别重视，所以很多湖其实都被填了，造成了它们的这个阻隔。现在武汉政府过去的这几年也一直在重新疏通这些湖，但是我们觉得新建设区哪怕是一个小的湖，其实它都有它的这个功能，如何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些年大家的思想也是在改变，对于这种田园城市理念的接受呢确实是好了很多。 杨威是英国最成功的华裔城市设计和总体规划师之一，曾被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评选为最有影响力的女规划师之一。杨威以毕业设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本科专业后，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17年，杨威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中唯一一位以设计师的身份而入选的院士，也是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英国社会科学院呢，它呢主要针对的是社会科学，包括其实方方面面，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城市规划，其中也是一部分。它的这个过程呢是由英国的这个行业组织和专业协会来推荐的，所以我是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他们经过内部评审之后来推荐的。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评选的时候也没有通知我，但是他们内部已经通过了才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之后呢把这个名单报到英国社会科学院，他们又有一个一系列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也是经过了差不多五六个月英国社会科学院的评审之后才评审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完全是一个 这个闭门的这个 对闭门的这种对，也不知道评审专家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过程，所以我也感觉很骄傲。我想他们评选我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虽然一开始是一个城市设计师，我其实是从做城市设计开始的，但是呢我上学的时候确实认为一个人性化的城市设计可以改变城市的面貌，我也还是这么认为，但是呢城市规划不仅仅是设计，更多的呢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的一个协作，所以我也是随着工作的经验的增加，也是逐渐深入了了解了更多的这个城市规划它具体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也是在过去的这十多年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吧，打破不同行业之间的这种界限。所以我在英国呢也是一直在促进，一个是我说的21世纪田园城市，这个是我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理论，另外呢就是也是一直在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这种协作，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觉得我的工作非常独特，而且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成绩，获得评选为这个社会科学院院士，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 2011年，杨威创办了杨威及合伙人城市规划事务所，专业提供一体化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策略，并致力于普及城市规划最佳实践经验。事务所曾经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价为英国最有声望的城市规划事务所之一。 单独做一个项目其实有很多无奈，是项目本身原来可能是比如说公司的主管他去拿到的项目，虽然每个项目都很有意义，但有的项目你可能觉得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大，它的创新的这个精神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之后，我们只做这种有创新性的项目。另外呢这个规划呢能够真正得到地方的重视，能够得到实施的这种项目。我想我自己开事务所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以前 在原来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当时给我很大的一个刺激，是一个城市新区的扩建。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很认真，想了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办法，怎么把当地原有的历史建筑，它原来是一个英国广播公司在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广播站，后来呢这个广播站不用了，但这个建筑还是很漂亮，还而且曾经这个建筑它在二战期间是指挥英国潜艇的一个指挥中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废弃不用了，所以我们就考虑怎么把它在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扩建项目里面能够发挥到它的一个极致。另外呢就是说如何让这个新的社区的居民能够感觉到这种归属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我们设想的这种活动啊。到最后我们这个项目申请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私人开发商的项目，我们虽然就是做了各种各样的设想，而且我们在因为英国做项目是要做公众参与，要有展览的，我们做展览的时候也把我们这些好的这些创意的想法跟当地的公众进行了沟通，他们听了也特别兴奋，非常期待我们这个项目，这些一切都很顺利。到最后我们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甲方呢找了一个律师来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申请的文稿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他看完之后呢，他就说把这些没用的东西，这些多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所有认为创造性的东西，他觉得都是申请规划没有必要的，他说这样的话会给甲方带来更多的这个资金的压力，这些创意的想法和好的承诺都被删除了。其实是当时觉得很无奈，也是刺激了我能够做自己的事务所，能够把握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项目。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的团队呢大家呢其实都有共同的这种想法，而且呢我想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呢也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加投入，因为每一次的项目都是不同的挑战，大家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对，那您在挑选这个团队成员的时候最看重他们的品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看重的品质是一个团队精神和一个承诺精神。我觉得可能有创造力的人和有能力的人很多，但是大家能够为一个团队来合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珍贵的一个品质。 在英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杨威把城市规划师比作城市的医生，而这也成为他职业成就感的来源。 我觉得职业成就感可能也是从点点滴滴来的吧。首先就是说，当你一个工作经过很多的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当你最后做完的时候，给当地的人带来很大的启发，转变了他们一些思想，我觉得这个呢是感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我希望呢之后呢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关注于我行业内部，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打破行业的界限，而且呢是向公众更多的宣传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师这个行业。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城市规划师的行业。 这就是让我们心生梦想的田园城市，也就是居住在城市里头也能享受田园的美好和宁静。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月生活，我们下次再见。Bye bye.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Language is not knowledge. Language is habi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欢乐互动英语秀，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主持人晶晶和幽默风趣的外籍嘉宾带你学英语，看世界。没有课堂，没有考试，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不为考试，不为升职，只为自己更充实。365天，原味英语听不断，地道口语练不完，精彩文化乐不够。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